罗马书的第四十讲。今天我们要讲罗马书的第十六章。我们知道罗马书只有十六章的经文，所以今天是最后的一讲。每讲到每一个系列最后一讲，我都很不舍得，罗马书亦都不例外。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坚固人心的福音奥秘。其实我在找题目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想避免什么的字啊，奥秘啊，密码啊，有很多的牧师，很多的传道人都希望摆上这些字来到是引你去听他的篇道。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今天为什么用到奥秘这个字啊？就是在说罗马书里面自己讲的。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五节，他说要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神的话语就是能够坚固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活出那美好的见证。讲到这里又要稍微做一些广告。我讲这么多的系列都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到读经。我经常都说你一个星期听我五篇道，然后读相关的经文，你可以两年半读完整部圣经，而且是对圣经是有很认识的了解。因为我在这里每一个系列第一篇道叫做为什么要读这部书，就是讲到有很多的背景，很多的资料，所以能够帮助你认识这一部的书。这样读经法还有什么好处啊？是用字面来到解经，是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所以你会发觉是一致性的。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你发觉哎呀好多矛盾啊？但是当你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字面来到解释圣经，你会发觉所有的矛盾迎刃而解。我从来没有发觉有任何的矛盾在圣经里面。好多人认为圣经里面是有很多的寓意，很多的灵异，他们甚至会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六节说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但是你不要将这些经文推到太远，你要看回三章三节三章七节是讲什么的，那些刻在石板上的文字是讲什么，讲律法，是吗？若果你是守住律法的字面，死路一条。我们要守律法的精义，我们要透过新约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这样才能够真正得救，能够得那永生的盼望。若果这个世上真的有形意寓意解经的话，那我又要问了，几时一节经文你是看它的实意，几时一节经文你又看它的寓意呢？有人说永远都是指住将来，那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同意，但是不等于说那节经文就没有实质的意义的。我们的圣经和可兰经和佛教的那些经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我们的圣经都是历史，是有考古学的印证的。我们的圣经是有神实实在在实质上的应许，是应验了，是吗？是预言，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神迹奇事。如果没有了这些的话，没有了实质的应许，我们这部圣经就是跟其他的宗教都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分别。还有一个问题呢，十个形意解经家、寓意解经家同一节的经文解出来都不同的。喂，我们相信哪个所说的？我也听过有人说不是的，牧师是有系统性来到教我们怎样解经。我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有系统性的话，那就不是个个懂自己解经的了。你是需要有个神学的训练，是吗？喂，圣经讲什么啊？每个人自己都能够解经的，透过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用字面解经，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今天我们要讲罗马书的第十六章，首先有少少的背景。我讲过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五章的头，保罗讲出因信称义的神学观。然后在说罗马书的第十五章尾呢，他用他自己的事工，用他的行动来到活出因信称义的道理。今天第十六章呢， 亦都是有关保罗的事工，但是他讲到同罗马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他讲出了有很多的人的名字，他是问他们的安。这些人都有参与到保罗的生活和保罗的事工的人，他向他们来到问安。这一章的书给我们见到保罗对罗马教会的爱，彼此的信任，亦都讲出了很多的人名。有人会说，哇，牧师，人名你又讲一篇道，问安你又讲一篇道。是啊，我要鼓励大家来到读经，是吧？你不要以为有名字有问安的东西，你觉得很闷你就不去读。其实今天的经文好像禾杆冚珍珠一样，在人名的当中亦都有很多很精彩的神学，我们需要学习，有很多精彩的教导。记不记得曾几何时我讲过一篇道是大卫勇士的名单？喂，勇士的名单人名都可以讲一篇道，我当时讲过，若果你们听了不觉得闷的话，我就成功了。今天这一篇道又是一样，若果你们听了不觉得闷的话，我又成功了。其实罗马书的第十六章都有一个结构，你们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很喜欢首尾结构，是吧？首尾结构是怎样？ ABC 就 CBA， 那就好像箭嘴这样指住最中间的经文是最重要。喂，今天罗马书十六章就是一个平衡结构，平衡结构是怎样？ ABC ABC 这样， A 和 A 是有连带关系， B 和 B 是有连带关系， C 和 C 又有连带关系。今天我们十六章就是 ABAB， A 是讲什么？是问安。罗马书的十六章一至六十六节，保罗问罗马教会的安，这些人名是有关罗马教会。然后去到下面的 A 呢，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一至到二十四节是问安的人，这些是保罗的同工，这些人名是保罗的同工，不再是罗马教会。那 B 呢， B 的部分有两点，在十六章的十七至到二十节是保罗给罗马教会的忠告。刚刚才问完安，是吧？对这些人表示了大家的爱意，保罗就立刻怎样？讲真理。若果你只是讲爱没有真理的话，这些是假的。所以我们见到很重要，这一道忠告，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七至到二十节保罗给罗马教会的忠告。那下面最后呢，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五至到二十七节是最后给罗马教会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先看看 A 问安的部分，罗马书的十六章一至到十六节。一开始一章一节，保罗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菲比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明亮辉煌。我时时都说在圣经里面那些人名和他的性格是有连带的关系，我相信这个姊妹菲比她真的有外向的性格，她真的个人很明亮很开心。她就是保罗叫她将罗马书带到去罗马。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哥林多在哪里？在现在的希腊，罗马呢在现在的意大利。保罗在这封书信上介绍了菲比，这个是早期教会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当一个弟兄或者姊妹由一个城市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来到定居或者工作的时候，他时时都会带一封的介绍信，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阿波罗就是有一封介绍信给他。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十八节，提多有一个同行者，一个同行的弟兄，亦都是有一封的介绍信。其实在埃及沙漠里面有一个叫做沙丘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介绍信在那里，看起上来好像一个垃圾堆一样，但是居然找到有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献，就在埃及的沙丘。在罗马书的一章二节，保罗说，请你们为主接待他， 恰乎圣徒嘅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保罗叫罗马教会嘅弟兄姊妹要帮助呢位腓比姊妹，点解呀？保罗讲咗有四个理由。第一，佢系一位姊妹，系主内嘅好姊妹。当有一个弟兄，主内嘅弟兄或者姊妹嚟到我哋当中，我哋点呀？系咪赶人走呀？梗系唔系啦，系咪？我哋要招待佢，呢个系圣经嘅教导。第二个原因呢，佢系一个执事呀，佢唔单止系一个姊妹，仲系执事，喺坚格里教会嘅女执事呀。保罗喺哥林多写罗马书，哥林多距离坚格里大概8-9里，坚格里是哥林多的一个港口，如果你要在哥林多出发去第二度地方，你就要在坚格里上船来到出发。坚格里教会很可能是哥林多教会所建立的教会，就是好像我们 CCAC， 我们在 New Life 是吧，就是我们的直堂，所以坚格里教会可能亦都是哥林多教会直堂出去的教会。嗱，佢系一个女执事。嗱，执事呢个字 ，diakonos 呢一个原文嘅希腊文就系执事，慢慢就系演变成我哋英文 deacon 呢个字。嗱，呢个字系冇性别嘅，冇男冇女嘅，系中性嘅一个字嚟嘅。嗱，喺《福音书》《使徒行传》同埋新约嘅书信都有讲到好多喺树教会服侍人嘅人。但是在《提摩太前书》3:8之前，没有具体地说出这些人是需要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质素。在《提摩太前书》的3:8就有讲到执事的资格，而在《提摩太前书》的3:11是讲到有女执事的资格。有很多人说，喂，不是女执事，这里是执事太太的资格而已。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有讲到长老太的资格？喂，我们这里都很多长老太的，是吗？你们有没有见过圣经里面有长老太的资格？没有的嘛，是吗？那所以这里绝对不是执事太太的资格，这里是女执事的资格。除了这个腓比是一个好姊妹，除了她是一个女执事，佢亦都系一个好帮手。喺罗马书嘅1:2，保罗话：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嗱，呢个腓比姊妹好中意帮助人，帮助呢个字系原文希腊文嘅 prostatis 呢个字，系帮助人，系可以系喺经济上嘅支持，可以系物质上嘅支持。嗱，究竟系咩支持？我哋已经唔知道。如果是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姊妹就是好像推雅推拉的吕底亚，记不记得这个姊妹啊？在使徒行传的16:14，是吗？他是专门买卖紫色布的一个商人，很有钱的。嗱，经文说这个腓比曾经帮助过保罗，究竟怎样帮助，我们已经无从稽考。还有呢，喂，佢唔单止系主内嘅姊妹，系执事，系好帮手，佢仲系一个差役啊！保罗叫佢将罗马书带到去罗马，呢一部被圣灵默示嘅呢一部书带到去罗马。嗱，你话且差役啊，茄喱啡嚟嘅啫，啊，你话系咩啊？跑腿嘅系嘛？打杂嘅啫，唔系噃？喺圣经入边传递神话语嘅人好重要嘅、哦。在希伯来书的2:2，新近阿洛牧师先同我哋讲咗希伯来书，系嘛？喂，2:2咗点讲啊？传递神话语嘅系天使啊，系嘛？将律例典章系传俾我哋世人，透过天使。嗱，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小睇呢啲传递神话语嘅人。嗱，所以我哋都有责任嚟到接待主内嘅弟兄姊妹，去同情佢哋，关心佢哋，满足佢哋一切嘅需要。嗱，由罗马书嘅16:3-16，保罗一连串讲出咗有好多人嘅名，向佢哋嚟到问安。 真的非常之难得。保罗不单止是知道有这些人，他还认识他们。哇，弟兄姊妹，在我们粤语堂你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但是你认不认识他们，这样才是最重要的，是吗？不是只是知道有这些人，我们是需要认识这些人。保罗从来没去过罗马的，他知道那里是有24个弟兄姊妹，17个是男的，7个是女的，他还问候两个家庭，还有很多人可能是他认得的，但他没有讲到。保罗间接直接地跟这些人的信仰和这些人的生活都有关系，他甚至好像是罗马教会的一份子一样，但他从来没有去到罗马教会。在是罗马书的16:3，他说问达基拉和阿居拉的案，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喂，记不记得这对夫妇啊？达基拉和阿居拉的名字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6次，其中有4次呢都是达基拉的名字行先。达基拉是谁啊？是太太来的。哇，你说现在在美国就是很普遍了， Ladies first， 是吧？你就当然摆太太的名字先。但是现在讲的这个是古老社会，在希腊的社会，在这个罗马的社会，重男轻女的，是吧？哇，居然达基拉的名字行先，为什么啊？喂，有很多人说，喂，达基拉可能他是很外向，很活泼，是有很坚强的个性，所以他就摆先咯。喂，我的确认识是有很多主内的姊妹都是这样的。但亦都有人说不是啊，达基拉的社会地位高，他可能是一个罗马的贵族。哇，他的丈夫呢？啊，可能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搭棚佬咋。我们怎知道啊？使徒行传的18:3话给我们听的，这个阿居拉是搭棚的，这个叫夫贫妻贵，是吗？我们不知道究竟的答案是怎样，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保罗在哥林多的犹太会堂认识这对夫妇，因为大家都有传福音的热爱，所以就变成了好朋友。这对夫妇最初在罗马，后来我们知道历史告诉我们，罗马王克劳迪乌斯是驱逐所有的犹太人。若果这个阿居拉真是犹太人的话，他一定被驱逐，而成为他的太太，就算他是罗马的公民，就算是罗马的贵族，当你的老公将你的丈夫被驱逐，你会怎样？嫁鸡随鸡啦，是吧？跟着他离开罗马。所以在这段驱逐的期间，他们就去到哥林多，在使徒行传的18就认识了保罗。2年后他们去到以弗所来到传福音。后来当这个克劳迪乌斯去世了，他们又回到去罗马，所以保罗向他们来到问安。保罗怎么说啊？在罗马书的16:4，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哇，这对夫妇真的不话得，为了保罗怎么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什么意思啊？喂，伸条颈出来斩了。喂，愿意为保罗来到牺牲啊。若果不是有这些人啊，可能没有了这一部的罗马书啊。虽然是菲比将这一部书由哥林多带到去罗马，但是若果没有了达基拉和阿居拉，可能没有了罗马书都未定。但是你说不会，牧师，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啊，当然是吧。但是我们都要怎样啊？要多谢这些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16:4怎么说啊？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保罗很伟大，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喂，没有了这些幕后的人帮我啊，哎，我不能够成事的，所以你们要去多谢他们啊。喂，令我想起谁啊？令我想起我们当中的 Terry Ho 啊。哇，他未受伤之前他怎样啊？每一个敬拜第一个最早回来的就是他，现在当然是 Benny 长老，是吧？ 最早翻嚟嘅就系佢，敬拜完咗最后走嗰个系边个啊？又系佢，系嘛？我哋真系好需要感谢阿 Terry。嗱，佢旧年伤咗之后，伤咗只手，已经好耐冇翻嚟。我哋都好需要为佢嚟到祷告，我哋都好需要系感谢阿 Terry 为我哋粤语堂所付出。愿意神继续保守佢，俾佢早日翻嚟，能够同我哋一起事工。嗱，喺罗马书嘅16:5，保罗话：又问在他们家中嘅教会安。哇，原来最早罗马教会喺边度举行啊？喺伯基拉同埋阿居拉嘅屋企啊！而家我哋成日听见国内有咩啊家庭教会系嘛？喂，原来最早期罗马教会就喺伯基拉同埋阿居拉嘅屋企嚟到系举行。嗱，跟住保罗就向佢自己初结嘅果子嚟到问安。喺罗马书嘅16:5话：问我所亲爱嘅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时归基督初结嘅果子。喂，你话小亚细亚系边度啊？系而家嘅土耳其啊？记唔记得喺树？启示录嘅2:3，耶稣基督写信俾七间教会啊，有乜嘢教会啊？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牙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同埋老底加系嘛？呢啲咪就喺亚细亚嘅教会咯。呢、这、一个以拜尼土就系喺亚细亚。嗱，佢系保罗初结嘅果子。注意，保罗冇话系我嘅果子、啊。喂，比着我哋又会点啊？啊，系我嘅，我带领个信主系嘛，拍晒心口。但系保罗冇咁，佢话系基督所结嘅果子。点解啊？喂，保罗喺度擦鞋，你话唔系啊？佢自己讲噶，罗马书嘅15:16，要将外邦人献俾基督。嗱，呢一个以拜尼土就系保罗带领佢信主，然后献俾基督，所以系基督嘅果子。嗱。在罗马书的16:6，保罗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多个玛利亚？一共有6个那么多、啊、你们可以慢慢去数一下。这个亦都是其中一个的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非常之常见很普遍的名字。保罗说什么？他多受劳苦、啊、为了罗马教会。这个原文的希腊文 copiar 这个字就是劳苦这个字。哇，这个姊妹做到汗流浃背一只劇这样，我们香港人会说是吗？为了罗马教会、啊、我们要多谢他。还有呢、啊、他要向那些跟他一起坐监的弟兄来到问安。在罗马书的16:7，又问我的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安多尼古绝对是一个男人的名字，但是尤尼亚呢，喂，可以男性可以女性的，但是讲到跟保罗一起坐监，那你想想他是男定女啊？应该是男啊，是吧？喂，现在很多世界都很开放，但我都未见过有男女同浴，所以相信呢，这个真是一个是男人来的。保罗说这个是他的亲属、哦、亲属这个字又要解释一下，可以解释做同族，即是说是犹太人、啊、但也可以解释做亲戚、哦、真是保罗的亲戚、哦、这个字在罗马书的16:11和21也都有用到。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保罗介绍这么多人，有很多都是犹太人，但他没有用到这个亲属这个字、哦，所以我相信这个真是保罗的亲戚来。等阵我们会见到还有两个都是保罗的亲戚。在使徒行传的16:7，保罗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使徒这个字什么意思啊？是被差派出去的。有人说，喂，这些什么人来的？经文说是有名望的，是比保罗先在基督里。可能这些人他们是认识十二使徒，或者甚至跟十二使徒是同工过。保罗他绝对不是说白鸽眼的、哦、他还向哪个来到问安 啊一些做奴隶的信徒、啊、在罗马书的16:8，他说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暗伯利安。 在是罗马的皇室里面，暗伯利这个名字是很出名的奴隶、是一个奴隶的家族来的。在是罗马是有一个坟场，是一个基督教的坟场。如果你入去的话，今时今日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墓碑，上高就写着暗伯利之墓。哇，这个真的非常之特别、西人的坟墓是怎样的？跟你的名誉地位和你的身家成正比，是吗？你的名誉越高，你的身家越大，就怎样？你的墓碑越大。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呢，就算一个奴隶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墓碑。在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第九节，保罗又向在基督里同工的以巴奴和亲爱的士大古文案。士大古这个名字希腊文就是蜜水或者谷水的意思。这两个人是谁？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稽考。保罗这个人真的很特别，他传福音怎么由最低级的奴隶一路去到最高的皇室，他都是向他们来到问安。在罗马书的十六章第十节，又问基督里经过试验的阿比利安。这个阿比利是谁？我们都已经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经过试验。经文说其实是原文希腊文 Dokimo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认可这个意思，是被神所认可的，经过试验被神认可、是一个很高的荣耀，是吗？这个阿比利这个人的名字、有学者在是罗马皇室的支持者的名单上是找到这个人。究竟是军事上的支持还是经济上的支持，我们已经都是没办法可以知道。罗马书的十六章十节，保罗向第一个家庭来到问安，他说问阿利多布家里人的安。根据历史的研究，有学者发现这个阿利多布可能是希律王阿基帕一世的兄弟，亦即是说是希律大帝的孙。记不记得希律大帝啊？希律首先是谁先？是罗马王差派来管理犹太人的嘛。这个希律大帝曾经就是要杀死耶稣基督，所以他要下令将所有两岁之内的男婴全部杀晒。而这个阿利多布就是他的孙。所以这个阿利多布是属于希律的家族。根据罗马人的律法，当希律王或者希律的家庭去世的时候就会怎样？他们的家庭就会属于罗马王。保罗就是向这个阿利多布的家来到是问安。有没有见到保罗传福音啊？是很广泛的，是吗？不单只是向一个个人来到传福音，他还怎样？仲注意到呢个人嘅家，系嘛？所以保罗点解佢传福音咁有效、咁有力啊？佢传福音嘅方法系值得我哋去学习。唔单止向个人传福音，仲向个家庭嚟到系传福音。仲有更多皇室嘅人呢？喺罗马书嘅十六章第十一节，又问我嘅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素家在主里嘅人安。希罗天是谁啊？ Herodian 啊，是希律党啊。大家记不记得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的领袖有什么人？你说民事法利赛人、这些我们最记得，是吧？还有呢，撒都该人我们都记得的。还有就是希律党啊，这班人是希律的支持者来的。其中是有保罗的亲属，保罗同佢哋系有密切嘅关系。仲有保罗呢，问候咗第二个家庭，就系拿其素家。当时喺树罗马最出名嘅拿其素系边个啊？系克鲁迪乌斯嘅秘书。嗱，呢个人对罗马王系有好大嘅影响。后来克鲁迪乌斯系被谋杀，然后尼禄就登上皇位。记唔记得尼禄啊？这个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罗马君王，是吗？ 但他就是继承了克鲁迪乌斯。当克鲁迪乌斯死了，这个拿奇素仍然幸免了一段的时间，但是最后他都是被迫自杀。当他自杀的时候，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家庭亦都属于尼禄王。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这个是罗马帝国他们的律法。保罗亦都认识这个家庭，所以我就说保罗传福音的手法非常之广泛，不是针对个人，而是整个家庭。而还有呢，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亦都是向上的，有没有见到他认识很多皇室的人？这些亦都是成为他对象。为什么？因为皇室的人是有权势，是能够影响很多的人。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就是要广泛，亦都要怎样，要达到比较高的地方，以致是能够是有影响力。其实在罗马书的十六章八至到十一节，除了以巴路和士大古，我们不知道是谁，其他都是跟皇室的人有关。亦都令我想起什么？在腓立比书的四章二十二节，记不记得保罗说，在该撒家里的人突突的问你们安？有些什么人向腓立比教会来问安？就是罗马皇室的人。所以保罗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很着重怎样向上，那些有势力的人能够有影响力。另外呢，就是那些很广泛，是注意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不要以为保罗就是这么市侩，永远就是针对皇室的人。还有三个姊妹，这三个姊妹是谁？首先就是土菲拿士，还有呢是土库萨士，这两个人都为主劳苦。但是还有一个姊妹呢，是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色士。比色是什么意思？是波斯。这个姊妹就是波斯人。他是多受劳苦，就是又出现 Copia 这个字出现。其实如果我们见到这三个姊妹之间亦都有不同的。首先就是这两个姊妹土菲拿士和土库萨士，他们只不过是受劳苦，但是比色士呢是多受劳苦，是吧？比他们受得更加多。还有呢，如果你注意希腊文的文法，你会发觉讲到土菲拿士和土库萨士是现在式的文法，讲到皮拉士呢是过去式，他受苦是过去的，讲不定这个姊妹已经是退了休。但是呢，其他那两个呢现在仍然在树为主来到是劳苦。还有保罗向一个很出名的人来到是问安，这个人间接跟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在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三节，又问主蒙拣选的老夫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有人说，哇，我见到阿瑟文都突了一突，喂，这个是不是保罗的妈妈？是不是这个老夫就是保罗的兄弟？不是，意思是说什么？喂，我跟他们很熟的，他的妈妈就是好像我妈妈一样，是吧？我们现在都会这样说。喂，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出名？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那些罗马官兵叫他孭着自己的十字架行上山嘛？他行到一半就怎样？支撑不住。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老夫的父亲，从乡下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原来这个老夫就是当年古利奈人西门是替耶稣基督背十字架那个。古利奈人是什么？是非洲人，所以他是一个黑人。经文很有趣，说是主内蒙拣选的老夫。你说切，个个信主的都是蒙主拣选的，是吗？那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因为有特别的意义。刚才讲到他有个大佬嘛，亚历山大嘛，很可能亚历山大就是没有被主拣选，不是一个信徒，但是这个老夫呢 就是拣选神。马可是一次罗马写马可福音，他的读者就是罗马人。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成书的日期在罗马书之后，极有可能马可是读了罗马书之后才写马可福音的五章二十一节。既然提到老夫了，等我就俾你哋见到连带关系，呢、这个老夫就系昔日替耶稣基督背十字架嗰位西门嘅仔。跟住保罗喺罗马书嘅十六章十四节，另外又讲咗五个人名出嚟，但我哋都已经唔知道呢啲系边个，我亦都唔会读呢啲人嘅名字。跟住保罗又向一个人问安，呢一个就带出咗当年一件嘅冤狱案啦。在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五节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和阿林巴并与他们一处的众圣徒安。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值得一提的就是尼利亚。在公元的九十五年有一件轰天动地的事发生，就是一对的夫妻，丈夫是格利面，妻子是窦米提拉，他们都是基督徒，就是因为这样是被逼迫。窦米提拉是谁？是罗马王维斯帕先的孙女，是当时罗马王多米田的侄女。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就怎样被逼迫，他的丈夫格利面就被处死，这个窦米提拉就被放逐，就算他是罗马王的孙女就怎样，他嫁基督徒将他放逐到去荒岛。这个尼利亚就是他们的财政司。跟着保罗说什么啊？保罗说，我真的要给你们一个圣洁的亲嘴。在树新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亲嘴，都是同性的亲嘴来的。比我哋而家就会点？哎呀，咁核突系嘛？哎呀，搞基咩咁样？喂，当时系好普遍噶，系嘛？呢啲系圣洁嘅亲嘴嚟。我讲完咗好多嘅人名噶咯，已经呢啲系罗马教会入边保罗向佢哋问安嘅人。保罗问完安之后就点啊？要俾佢哋忠谷啊！净系讲爱唔得噶，若果你净系彼此相爱。你唔讲真理嘅话系冇用噶，你净系讲爱，你反而害咗对方噶咋？保罗离开以弗所教会嘅时候，佢同长老点讲啊？喺《使徒行传》嘅二十章廿九至到三十节，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嘅豺狼进入你们之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拨谋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保罗亦都去警告加拉太教会唔好去随从别嘅福音，系嘛？加拉太书嘅一章第六节，喺哥林多前书嘅四章十四节咧，佢警告哥林多教会，佢话我当你哋好似我亲生嘅仔女一样嚟到警告你哋。喺哥林多前书嘅十一章十四节，保罗同哥林多教会话：喂，你哋小心啊！撒旦亦都装模作样，好似系光明嘅天使咁样。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和提摩太后书保罗都有同样警告提摩太要小心假老师假先知。保罗是用爱心来到忠告罗马教会，任何所谓的爱如果藐视真理包容罪都不是真正的爱。我再讲多一次，无论所谓的爱如果藐视真理容忍罪都不是真正的爱。任何埋没真理正去去讲爱去讲团结的话，这些都是假老师都是假先知。在《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七节，保罗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喂，有人就断章取义话啦，你睇呢度保罗说啊，唔好俾人离间，你又我哋要团结系嘛，不惜一切嚟到团结。呢度讲紧乜嘢啊？离间你哋啊，唔去听嗰啲讲真理嘅人啦、啊，唔系话一定要教会合一，只系讲爱冇咗真理系冇用嘅，呢啲都系假老师假先知。保罗跟住俾咗两个假老师嘅特征俾我哋见到， 第一个是乜嘢啊？佢哋系为咗自己嘅目的啊！佢哋嘅目的系乜嘢啊？罗马书嘅16:18，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嘅主基督，只服侍自己嘅肚腹，挂住自己嘅肚腹啊！令我谂起乜嘢啊？许冠杰嗰首歌，为两摊物到很滞前世，系嘛？喂，真系噶噃啊！呢啲人就为咗自己嘅肚腹，系嘛？乜都很滞啊！嗱，腓立比书嘅3:17-19，保罗同样警告要小心假老师。呢啲人为咗自己嘅利益，为咗自己嘅肚腹，一样嘅字。在彼得后书2:1-3，彼得都说有假老师假先知，因为他们贪心呃造言语，要在你们的身上来到取利。圣经从来没有比骂假老师骂得更加狠的话语，更加严厉的教导，对住假老师是有非常之严厉的教导。还有呢，喂，这些假老师的后果是怎样啊？在罗马书的16:18，他们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的人。这些假老师他们想做什么？希望见到什么的后果？败坏教会。哥林多教会就是有人希望败坏哥林多教会。现在罗马教会保罗一样，你们要小心。喂，你说喂，大家都基督徒，怎会有人希望败坏教会啊？被撒旦利用咯，撒旦就是最不抵得教会合一，所以撒旦一定会兴起假老师来到败坏教会。在罗马书的16:19，保罗很高兴，因为罗马教会他们顺服的声誉传遍了各地。各人都知道他们的信心。在罗马书的1:8，保罗都有说类似的话。保罗说，你们要在善上聪明，要在恶上愚拙。罗马书的16:19，喂，什么叫做善上聪明，恶上愚拙啊？喂，你们对真理你们要聪明啊，你们要认识啊。但你们不需要真的认识其他的东西，是吧？那些假老师讲的那些东西。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就要看埋人家讲什么。好像 John McCarver 成日都说，你明知个坑渠臭，你还走下去做什么才行？喂，我时时都说，喂，你怎样辨别伪钞啊？你最重要就是对真正的钞票有认识。其他的伪钞五花八门，你看了1000伪钞，始终都还有1001你是未看过的。所以你如果走去看五花八门，你输紧的，是吧？你只需要认识那张真正的钞票，你就得了。这个就是保罗所说，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跟住保罗就给了罗马教会有他的安慰。在罗马书的16:20，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我已经讲了两点了，第一个 AB， 第一点就是罗马教会的人保罗向他们问安，第二呢是保罗给他们的忠告，不可以只是讲爱，你们一定要讲真理，要小心假老师。第三点呢又回来问安了，但是现在不是罗马教会的人是谁啊？是问安的人啊，是保罗的同工啊。第一个是谁啊？提摩太啊。罗马书的16:21，与我同工的提摩太。提摩太不单止跟保罗是同工，还是同心啊。在腓立比书的2:19-22，保罗和提摩太的感情非常之深厚。在哥林多前书、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和提摩太前后书都有讲到。除了提摩太还有谁啊？还有路球啊。在罗马书的16:21讲到路球。很可惜和合本的翻译错了，说路球是保罗的亲属，其实是错误的翻译。有两个可能性，这个是谁个？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的13，讲他们开始安提柯事工的时候，其中有5个领袖，一个就是古利奈人路球， 嗱，头先讲咗啦，古利奈人系咩人啊？系黑人嚟嘅，系非洲人系嘛？所以呢、这、一个若果真系呢个路球，佢可能系一个黑人。仲有一个可能性咧，系路加医生啊，我哋熟悉嘅路加。嗱喺《使徒行传》嘅第二十章，我哋知道系路加写嘅系嘛？佢话我们啊，就系、是、我同保罗两个喺哥林多教会。啊，因为我哋知道保罗喺哥林多写罗马书噶嘛，佢话我们啊，即系话路加医生系与佢一齐啊嘛，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路球就可能系路加，而路球同埋路加两个名字真系通用嘅。嗱，仲有咧，啊，头先讲到保罗系有亲属系嘛，耶孙就系佢其中有另外一个嘅亲属。在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一节，和我的亲属耶孙所西巴德问你们的安。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我们知道保罗去到帖撒罗尼加，喂，接待他的是谁啊？是他的亲戚耶孙啊。这个是保罗第一次访问帖撒罗尼加，是保罗带领耶孙得救，带领他来到是信主。耶孙之后就跟住佢呢个亲戚，跟住保罗与佢同行，一起嚟都系做事工。咁你话所西巴德又系边个啊？呢个人嘅宿舍就系所巴德，呢个人可能就系住喺伯利恒城入面嘅一个旧约嘅学者，佢对圣经系有研究嘅。喺树呢一个使徒行传嘅二十章第四节系有话俾我哋听。仲有一个人。我哋都几熟悉嘅，唔系知道呢个人嘅名字，系知道佢写字，佢系帮保罗写书信嗰一个系边个啊？德雕喺树罗马书嘅十六章二十二节，我这代笔写信的德雕，在主里面问你们嘅安。嗱喺树哥林多前书嘅十六章、加拉太书嘅六章，我哋都知道。保罗因为他的眼睛不是那么好，他需要有人来代笔，需要有人来帮他写他的书信，这个德雕就是那个人。在《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三节，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我们知道这个该由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保罗向他传福音，是保罗帮他施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十四节，他不单止是接待保罗，他还是接待了全教会。最后两个人就是以拉刀和括土。在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四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刀和兄弟括土问你们安。以拉刀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是城市入面的财政官来的。这个人的名字是非常之普遍，所以相信未必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和提摩太后书四章入面所讲同一个人。有一件事很有趣，就是美国雅典古典研究学院在树1929年在树哥林多发掘到一块大理石，是要来铺路的大理石，上高刻住什么啊？以拉刀公共工程专员自费补设了这条路，相信就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是有身份有地位还是有钱的，所以他自知来到补了这条路，这个就是以拉刀。括土就是一个主内的兄弟。我已经讲完了四个部分，三个部分都讲完了了，最后就是回到来保罗给罗马教会的祝福。在树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有没有见到啊？都是一些的赞美颂荣耀颂，就是我们所讲的 doxology。 现在我们怎么敬拜完最后是怎么是我们有三一颂是吗？其实这些赞美仲要来做什么？讲出神的属性啊，他的作为啊，他的能力，他的智慧，是吧？赞美他。其实在诗篇里面都有赞美颂，都有荣耀颂。迟些我会跟你们讲诗篇呢，就是讲到诗篇是有五个部分。这个是犹太人的拉比都注意到，有五部的书，去到最后呢都是一些的赞美的话语 同埋阿门阿门，有两次嘅阿门啊，都大概嘅经文都系话耶和华是应当被称颂的，阿门啊。呢啲最后嘅赞美诗就喺树诗篇嘅41篇、72篇、89篇、106篇同埋150篇，啱啱将诗篇啊分开五个部分，就系好似同摩西五经好相似。嗱，呢个迟啲我讲诗篇嘅时候系会同大家嚟到分享。嗱，圣经入边仲有新约，仲有好多嘅赞美颂，我唔能够一一嚟到读出嚟同大家嚟到分享，但我会留喺书嘅 PowerPoint 嗰度，如果大家有心嘅话，可以 download 嚟睇。嗱，我头先开始嘅时候同大家讲咗，成个罗马书嘅16章都系一个平衡对偶，但系罗马书如果你注意嘅话，第一章同埋第16章都系有个平衡嘅结构，都有三点 A、B、C 咁样。A 是什么啊？讲出是福音啊。在罗马书的1章1節说是神的福音。在树16章25節保罗说是我传的福音。这个是 A。B 那点呢，是罗马书的1章2節说这个福音就是神从前藉着众先知所应许我们。然后在树罗马书的16章25至26節呢，话呢个福音系永古隐藏不言嘅奥秘，这奥秘如今被彰显出嚟。哇！你话福音点解系一个奥秘啊？以弗所书嘅3章有讲，外邦人就系喺说教会入边嘅外邦人，系能够同以色列人同盟应许，同为后嗣，呢、这个就系一个奥秘。喺旧约系冇讲到。我亦都讲但以理书嘅时候我讲过，旧约嘅先知睇预言嘅时候佢哋系点睇呀？见到耶稣基督第一次嘅来临，耶稣基督第二次嘅来临，呢啲圣经入面有好多嘅预言，但係就冇咗中间嘅部分，系乜嘢呀？讲到教会嘅时期㗎嘛，我哋而家呢个时候㗎嘛，点解呀？因为系一个奥秘嚟㗎嘛，系旧约嘅先知睇唔到㗎嘛。咁奥秘系乜嘢呀？以前冇人知嘅事，而家透过新约彰显出嚟，呢、这个咪就系奥秘咯。所以福音系一个奥秘，保罗俾我哋睇见好清楚。呢、这个福音要嚟做乜嘢啊？第三点嘅 C 讲乜嘢啊？罗马书嘅1章5節同埋16章26節都讲，系要我哋信服真道。你唔系话净系得救你就算噶啦，系嘛？好清楚经文话俾我哋听乜嘢啊？当我哋信服真道嘅时候，就系、是。表现我哋系一个真正得救嘅人，反映出嚟我哋系一个真正得救嘅人。好多人都话自己相信，但系若果佢哋唔系真系信服真道嘅话，佢哋系咪真正嘅相信啊？唔系。嗱，所以我哋见到呢度系有一个平衡嘅结构。而我今日嘅主题系乜嘢啊？罗马书嘅16章25至26節，福音或者神嘅话语系能够坚固我哋嘅心。使到我哋信服真道。嗱，喺结束嘅时候，我哋一齐嚟睇睇。而家教会真系好唔安定，唔系话我哋嘅教会，普世嘅教会都唔系好安定，系嘛？好多教会倒闭，好多教会闩门啊，系嘛？喂，唔系外在嘅影响，唔系外在嘅动乱，系乜嘢啊？系内心对真理嘅挣扎啊！系我哋唔能够得到安定。俾撒旦嚟到系引诱我哋，胜过我哋，系嘛？以致搞到而家教会系有好多好多嘅问题。但系保罗讲乜嘢啊？福音神嘅话语能够安定我哋嘅心。喺罗马书入边，保罗就俾我哋有好多好多嘅教导嚟到安定我哋嘅心。就系、是、好似提摩太后书嘅1章12節，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神交俾我哋嘅话语，我哋系要保存，唔单止保存，我哋仲要点啊？我哋仲要信服真道，要将呢个真道系活出嚟。我哋点样能够活出嚟啊？靠住圣灵嘅带领，坚固我哋嘅心，将我哋嘅信心。将真理嚟到活出嚟，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系有罗马书，俾我哋一部更美好系被圣灵系默示嘅书，教我哋乜嘢系因信称义。而保罗咧 在树他自己的生命，在树他的事工当中，给我们见到他怎样活出因信称义的道理。而在树第十六章，保罗给我们见到他和罗马教会的关系，彼此的爱心，彼此的相爱。但是当爱是没有了真理的时候是没有用，保罗给罗马教会有他的忠告，他最后劝罗马教会，他说神的话语是能够安定你们的心，愿你们都能够是顺服真道。愿意我们都是一样，要继续打那美好的仗，继续守住那真理，你给我们的真道。愿意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那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